说你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对平时假如去修，虽然是较无闲，较做遮济物件，但是就是安尼款，那是袂歹，安尼用得起，你就追到你身躯咯，身躯较粗，较用得起。我家基本是袂记的，这边因为修过来了，伊会记的是伊一家用得起，伊一家顺，伊无艰苦，所以因为会晓了嘛。伊有一个即技巧 skill， 有一个 skill 量，所以变做平平。咁未见来讲，咪未家己，未见啊，未见啊。你都再讲未见嘅事，都会记了嘛？是不是？所以同阿志明都会记嘅事，肯定要嘅事情。所以搞了啊，那我也是 C 啊，你们聊 ，completed，completed， 啊。